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，第四十九首《秦歌》，李其柱。 秦歌李记，既然有酒换金钱，千朝明天光明天，我家心痛我半回，双色万把红日衣，东南花枝酒尽灰，且叹绿水何处为，一生一当无改迁，苏州不敢相拥兮，情怀红树强一里，甘果阴伤将出世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